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哈，今天我可以用好久不见吗？因为我们有一周的时间没有见面了，然后一转眼就过了一个六一儿童节，然后一下子来到了六月。六月意味着什么？初夏。而初夏这个时节，你会觉得一切好像都醒得特别早，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絮语初夏。因为今天是周六，而周六杰克堂的故事盒已经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所以今天有歌也有故事。哈，如果大家现在锁定了我们的视频位置的话，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上方已经出现了今天的话题絮语初夏。那想要找到我的方式有以下几种，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单纯用聆听的方式，那么你可以把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听到现在非常自由的散漫的吉他的弹拨声，还有配合着杰克堂有一点点沙哑低沉的嗓音，因为这两天着实有点累，所以听声音好像就能听得出来那种疲惫感。当我把话筒推上去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好像又粗犷了很多，但是也会觉得不同的状态只要它是自然的都是好的。啊，刚才说了一半，这是第一种方式，就是用单纯聆听的方式。还有如果你对我们的直播间很好奇，对于主播是怎么把歌曲和音乐进行更迭的，还有包括直播间的一切，你想要看得更清晰的话，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是我们的节目名字，同名的节目名十点答录机，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杰克堂在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时候，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位帅帅的男生周准。因为我们的节目星期一到星期日每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钟，用好音乐好声音，还有希望可以带给你一份好心情。在花椒的直播间当中已经看到有很多人进到直播间里了，比如男神大少226，还有包括蔡明进，还有老有所养维维尼，疯子样的女女子子，还有灵儿，仁义懂情难控等等等等。看到你们的名字就知道你们已经落座了。一直都很喜欢用一种围坐在，当然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围坐在炉火旁，但是到了夏天呢，夏天应该尤其是初夏，初夏就是到了晚上大家就开始频繁地进行室外活动，你可以选择夜跑，你也可以选择和三两好友一块儿吃个烧烤什么的，然后喝着啤酒吃着嘎了，好像这不是属于北京的，但是对于北京来说你也可以夜游这座城市。因为初夏这个时节好像早上和晚上的气温还不会那么的黏腻，好好的把握这个最舒服的初夏的时光。好啦，说完了我们的主题，先来听首歌吧。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 什么会一见到你就丢掉大脑的？你知道我很淡定的，为什么现在睡着觉都还在脱下？你明白我很不理的，为什么现在变得 oh no？ 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来自高山。所以，今天我们聊絮语初夏，这是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的题目。在讲故事之前，我也想听听你们对于初夏这个好时节是什么样的感受。在初夏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一般来说，春天我们都说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而到了初夏呢，我会觉得好像所有的故事开始慢慢的展开。如果春天是恋爱开始的时候，那么初夏就会有更多的剧情。这个剧情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心情慢慢铺陈呢？希望你可以和我分享，有几种方式可以来和我取得联系。刚才说了收听收看的方式，还有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十点答录机，我们的微信群，进入到群里边，对，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了。或者呢，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一个人说，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快柔话音随机的是六个字。谢谢明我心关注了主播，也谢谢在花椒的很多的小伙伴们，因为我们正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是在花椒上面同步视频直播的。如果大家想知道直播间是什么样的话，也可以走进花椒，点开十点答录机，在这里等你。虽然我看不到你的样子，但是我可以把你想象到在6月3号，今天是2号还是3号，突然间凌乱了，6月2号这个晚上10:14:36:37的时间里有你。杰克堂的故事盒现在开启。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好，跟随我们的节奏，虽然现在是晚上的22:15，那我们把时间轴快速地拨到比如说明天清晨，我们可以预想这样的一个早上，凌晨4:58，非常具体的一个数字，天色已微明，而他仍在使用着电脑工作，无心感慨窗外开始一盏一盏跟着泯灭的路灯 而剩下昏暗中空旷的马路，刚刚苏醒过来的寂寥。从窗外吹进来的空气略湿润，让人的神经暂时拥有敏锐的回应。而现在的他有些恼怒，一周前他几乎用发毒誓的心情要早睡早起，不再熬夜，而新生活只持续了一个礼拜，一个星期。拜昨夜朋友所赐，因为又来了新的工作，岂料一旦坐下来边写边沉思，也许是黑夜的无声俘获了他。停笔的时候已是凌晨6点，上床前为了弥补健康喝了一大杯麦片，这个时候才注意到窗外天色完全明亮，而此刻的城市没有拥堵的交通，也无流动的潮水般的人群，没有白天的炎热干燥，没有夜晚的醉生梦死，也没有声音，只是冷清庞大而且落寞，而他觉得这样很好。而我也觉得这样很好，谢谢你的小白子关注，还有你们的分享和礼物，谢谢。这首歌来自维利安，身旁。 许多巧合让我们出现彼此身旁，有意无意走入生活，写下了心房。总是认为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没有想象，只有逞强。因你出现让我生活找到了方向，生活似乎过得不再像从前飘荡，心中默默许下愿望守在你身旁，不愿你看你落下泪水，现在听我讲，待在我身旁，我们一起流浪，不需要彷徨，有了彼此就不害怕，待在我身旁，你的幸福我的愿望，一起牵手走向那远方。彷徨，有了彼此就不 我们一起流浪，不需要彷徨，有了彼此就不害怕，待在我身旁，你的幸福我的愿望，一起牵手走向大人算。 身旁来自韦礼安，看到很多朋友在花椒上的留言，谢谢谢博的夸奖。柏拉图晚安，回答你的问题，没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答录机。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电台，我们不知道你是几零后啊，是00后、90后、80后、70后，不管是什么时候，可能你都或多或少的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有接触过电台。你会想象在直播间话筒前坐着那个人是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设置，和你用什么样的状态在一对一，好像是在你耳边说着悄悄话在沟通的样子。所以有了直播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好像少了一点神秘感。因为之前有一个朋友在微博上面，我看到啊，先要谢谢朝文 SKY 00后啊，00后现在应该是18岁，好好谢谢你的女神。突然间在想，我的18岁是什么样的呢？一会儿再分享这个。谢谢等撩的分享之爱啊。对，刚才说到哪里了？在我第一次听电台的时候，我会想象那个小小的直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当我现在坐在这儿，有人说会喜欢电台主播的那种神秘，所以有人会选择单纯用耳朵去聆听的方式，但是也有人会好奇那个听上去好像只对我一个人在说话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样的表情，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而现在你看到的一盏老式的台灯，一个复古的点唱机，对，这个景别才可以看得到，所以调整一下，会想象在这个电台里边所发生的、所讲述的外面的故事、外面的世界。比如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夏天，絮语初夏。关于夏天，关于初夏的天气，你有什么想和我分享的吗？也欢迎和我交流。有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你也可以进入我们十点答录机的粉丝群。在星期一到五的时候，会有一位帅帅的男生周准来和大家相伴，而我呢会在周六日的时间在你身旁。对，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韦礼安的《身旁》。其实我一直都觉得直播更像是一种互相陪伴，在上半时段我们只是开了一个头，我们把时间往前推移，去想象在明天或者某一个清晨的初夏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比如今天我算是看到了今天早晨清晨的那个晨曦，因为熬夜复习来着，所以其实现在的我坐在这儿也是刚刚切换了一个身份，从学生的身份切换到了主播的身份，所以这样的时空交错是很有意思的。好，我分享了我的， 我也希望可以听到你的。谢伯，这个药汤，对到正了，挺好喝的，是吗？所以药汤治的是什么病呢？还有，谢谢你们的夸奖，声音好听，还有打招呼的晚安你好等等等等。看看时间，还有差不多一首歌的时间，那不如我们就来听歌，把这个时间交给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可以看看你们的故事啊。我看到了张文的故事，好，我要把它先念出来，然后再找一首主题歌给你好了。让我想想看，送你哪首歌呢？这首吧。那年我十七，他十九，我属龙，他属虎，我们恋爱了。恋爱是光明酸奶的滋味，不会是秋刀鱼的味道。许多年过去了，我只记得酸酸甜甜的他，夏至，默默然然。我们一早去坐76号车，他买了两瓶酸奶，他给了我一瓶，会是我第一次吃的酸奶。那个时候我刚出来社会，住在一房一厅很偏僻的地方，看来这是上级。这叫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集分解。那把这首歌先送你吧。 I can 来自 Minutes。 可以，我可以，你可以吗？ 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还是我是杰克唐。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在这里，絮语初夏。今天是杰克唐的故事盒的时间，可是在刚刚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只是给这个故事开了一个小小的头。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是这个世界当中千千万万的一个人的一个缩影。如果他的故事唤起了你的回忆，或者是某种畅想，那就再好不过了。想要找到我们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你可以锁定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或者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你也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十点答录机就可以找到我了。已经在花椒上面看到很多朋友，比如说酒吧有关注主播，还有刚刚的朝文 SKY Sky 有继续发来你的故事。一会儿我们来分享朝文 SKY 的故事，先点点名，包括禅定、王建立，还有刚刚虾啊，还有岁月如梭的关注，谢谢大伯金哥、菲儿、柏拉图，看到你们了。其实看到你们的名字，在还有谢谢蔡蔡雅的关注，在这个当中闪动的时候，就会觉得你来了。今天的故事，絮语初夏，我们继续来听故事。在听故事之前，朝文 Sky 发来了他的故事。刚刚我看到了很多的文字，好像如果总结起来，哇，谢谢朝文 Sky 的金话筒。其实生活当中是有艰难的，那个时候想去旅行，可能会去掉我们两个月，我们整个月的工资，但也不会去理会。生存生活考验着我们，我们梦想有一套自己的房子，都很努力在奋斗着，计划着我们的未来。我们不容易，我们很简单，我们特别纯情，酸酸甜甜都是爱。我印象深刻，每当思念，我都会去买一瓶某牌的牛奶酸奶。对，因为刚才已经说过一遍了，要不然对，要找他收广告费，嗨，开玩笑了。回味起那年的夏至那年，所以今天的主题，今天的这个气温，现在不冷不热的初夏，让你想起了那个他。那年我23，他25，我们分手了。我们现在也不太记得为什么分手了，不过还是会想他，因为他和我一样已经组织起了一个漂亮的家庭，我们都生了一个淘气可爱的女孩，我们彼此至今热爱着生活并且幸福着。一边看你的文字，一边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哦，这是褒义词哦，一般当我觉得感动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反应。好像张文 Sky 给这个故事又添了个结尾，不能算是结尾，应该是一种未完待续，是换了一种状态。因为他说，如果你真的爱他，那么不一定会是在一起吧。假如你们还有联系，假如你们也加加微信，假如你还知道他过得很好，那么他不会是你的前任，会是你永远的放在你心里的好朋友。虽然这首歌叫落俗，但是我觉得 Jovan Sky 的故事一点都不落俗。还有谢谢思彤送的礼物。 到现在我还如修未干，感情处理的都很难堪，总会纠结感动欣喜若欢，怕痛怕不安，最后答案却定为不管。确实不怎么样，现在也没有多好多强，有时为了生活性格变差，变坏变混蛋，有时也想找个伴分摊，唱情歌说爱又太苦，想表达态度又搞得你要退出，创造好幸福原来是一个人孤独，现在幸福现在这样苦，现在爱看下午的太阳，开始考虑还能活多长，有些废话还是要和你讲，讲完自己扛，不爱了是为身心健康，唱情歌啰嗦，说爱又太苦，想表达态度又搞得你要退出，创造好幸福原来是一个人孤独，现在幸福现在这样， 谢谢 Jovan Sky 的夜宵黄焖鸡和女神。看到了宋222，看来这是个熟人啊，居然知道暗号。这是来自于李荣浩的《啰嗦》。 唱情歌啰嗦，说爱又太苦，想表达态度又搞得你要退， 谢谢思彤的公主娃娃，觉得自己都像个公主了呢。杰克堂的故事盒现在开启。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谢谢饿狼。我们继续回归那个早上，那个初夏的早上，清晨六点上床，下午两点醒，舒服的伸伸懒腰，手机响，是阿成，信息只有四个字：已为人母。他回忆起曾经上大学的时候，阿成老师对他说，一见到小孩子就觉得特烦躁，而如今也都是人间烟火了。时间可过得真快呀，刚把祝福的信息发送回去，门铃响起，是快递。上星期在网上订的几本书到了，他兴高采烈地跳起来，穿上衣服开门收书。因为最令他精神一振的时刻有两个，一个是每天忙活完躺上柔软的床，闭上眼离开现实世界；第二个是窝在沙发上，打开手上的书，离开自己。随着夏日的炎热了无踪迹，我会随着夏日的蝉鸣销声匿迹，我不会为你留下，你也不会跟我离开。这是宋文南想起来的曾经看到的一段话，好适合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 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唐的故事盒，等你开启。订购的书都晚来了几天，其中还有一本是帮阿春订的。其实他和阿春也并不太熟，只是常常去街角那家甜品店喝红豆汤，而阿春呢是店里打杂的小妹，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但是很有味道。店铺本身小小旧旧的，室内并没有空调，只有屋顶上两盏老式风扇嗡嗡地转着。而且这里只卖很传统的甜品，大多都是炖品，所以跟周围几家咖啡馆比起来，他们的生意好像差很多。来的客人也常常是阿公阿婆带着小孩子，但是他很爱去坐在最靠里面的一张两人座，在天气冷的时候会喝上一碗热热的冰糖银耳炖雪梨，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就去喝一碗冰冰的红豆汤，很满足，货真价实，料也很足。老板是从广州嫁过来的中年妇女，有的时候会在门口和来的阿公阿婆们聊天，内容嘛，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反正书到了，干脆拿起书给阿春送去，索性也去外面走走。说起阿春，今年他刚满18岁，去过很多次，打过很多次照面，每次也只是店员和顾客的交流。转折嘛，在于有一次喝完甜汤离开之后，落下了一本书在店里，是阿纳伊斯宁日记的第一册。过了几天再去拿的时候，阿春很腼腆地把书递给他，小声地对他说，这本书真好看。他看着阿春脸红红的，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裙子，他问他，你觉得哪儿好看？他说，阿纳伊斯宁是一个处处大放异彩的人，现在的人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这么袒露自己的生活、思想、感情。听他说这样的话，我挺意外的，也觉得是件开心的事儿。于是那天下午，他和阿春说了很多话。阿春高中毕业不久，是甜品店老板的亲戚，除此之外他也没有再问他什么，比如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学，他怕会是个让人难过的故事。于是临走前，他答应下次会带另一本书给他看。 前看他教会我，幸福不是永远的陪伴，而是有你在心上，一个人也勇敢。我的温柔和倔强，越困难越不怕难，真的每次想起都是出发，微笑就能到达。 谢谢楼下家的吃货分享，还有奋飞青年送的公主娃娃。 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n't meant to be. Call it quits, call it destin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We had a good thing going, baby. Might not have always been a fairy tale, but you know and I know that they ain't real. I'll take the truth over the story. track, my patience leave me. I'm not about to let us fail. I'll be the wind picking up your sail. But won't you do something for me? 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 meant to be. Call it quits, call it destin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Come and I'm going. Inside out, back to front. Old tangled and messy. That's how we've been and we'll always be. And that's alright with me. Don't you tell me that it was meant to be. Call it quits, call it destin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Try, try. Just because it won't come easily doesn't mean we shouldn't try. 这样的音乐就会让人觉得懒洋洋的，想要跟着一起摇摆。Easily 来自 Bruno Major。 John Sky 说，青云里夏日头顶一片青，大街小巷里穿梭云里雾里，难堪到穷尽生，路在何方。我的天，书生哦 哦， 好嘞，看懂了，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考验我的断句能力。谢谢送温暖，夏天的味道就是酸酸甜甜的。不客气，谢谢你们今天晚上的互相陪伴。有的时候有一些回忆，就好像刚才孙温暖说的，要听回放。当我们留下了一个，比如说记录，就比如说像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我们可以反复的回看。但是也有一些他没有用这种视频或者高科技的手段记录的方式，却印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我们也可以将它回放。而且其实你会觉得每一遍它的色彩都会变换，根据你当时的心情，或者这个回忆本身被你修修补补，然后变得愈发完美。那个在回忆中的人好像缺点也都不见了，你所留下的就是他的那抹歉意，心心念念变成了一抹最美的回忆。那个夏天，那个初夏，不管是早上还是像现在晚上的22:55:17，这个故事，这个世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发生着故事，而我们就是故事中的人。这么想想看，世界真奇妙的。今天的絮语初夏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相互陪伴，谢谢 John Sky 的掌声，谢谢送温暖的黄焖鸡，感觉肚子里也开始充实起来了。初夏，人生一知己。 得以慰风尘。谢谢你们。最后一首歌， 满是天上的星星，我们在孤单的旅行，相遇是种奇迹，想懂得爱你的意义。 星星来自牛奶咖啡。我们如果是一颗行星，好像是在孤单的旅行，但是却会在和另外某一颗星相遇的一瞬间回眸一笑。 茫茫夜空里听见心跳的声音，虽然相隔万里，渴望的眼睛寻找着彼此的轨迹，请在我梦里 在梦里留下彼此的脚印，不管你现在和我。